嗨，大家好， 又翻嚟我哋老蛇独女啦。 系啦， 我系喇色， 我系公主， 我系小咪。 系啦，喂，今日咧就讲咧，我就想讲一讲有个古仔嘅。咁咧前排咧就听到我个朋友咧就屋企，咁我就结婚嘅其实。咁啊，就有啲难题想大家帮佢解决咁样。咁话说咧，佢咧就同佢先生咧就结咗婚十年啦，咁样。咁就不嬲都好好嘅，相安无事嘅。咁咧，但系咧就其实佢哋中间咧就平时对佢哋嘅性，即系性嗰方面咧，其实咧不嬲都唔好满足嘅，大家都 即系协调唔到两个。 系啦，咁就好即系成日会讲笑啦，问佢喂，你几耐同你老公先搞一次噶？咁样，咁啊成日讲笑，喂，我哋呢啲一季季嘅咁样，一季季即系一季就一次， 几个月一次系咪？ 系仲讲紧季节个季喎，系啦，咁样。咁啊即係佢成日咁讲笑，咁我啲朋友听都系好不，即係觉得即係佢讲笑啫咁样嘅啫。咁但係原来呢佢真系同佢老公就即係性嗰方面呢就系唔系好协调嘅。咁样。咁好啦，咁啊个但佢哋中间又冇小朋友㗎喎。咁即系佢哋 依家 ，sorry， 咁系双方唔满意啊，系定系个老公唔满意老婆啊，定个老婆唔满意个老公？ 其实佢老公咧就冇讲出口嘅，即系我谂佢 呢件事佢冇听翻嚟就 系啦，即系因为我就识个女仔啊嘛，咁啊女仔就嗰方面就其实一定系唔系好想，即系唔系好中意啲点讲啊，即系唔觉得点解老公成日都唔同我行埋啊咁样，咁啊唔系好开心嘅。咁但系佢话翻俾我听咧，佢老公其实冇乜嘢嘅，即系表现到咧其实就唔系话太需要咁样，即系唔知系佢同佢唔需要啊，定系。吓、啊，即系其他嘢啦咁样。 即系佢老公喺太太面前表现得佢其实唔系好 care 呢样嘢，唔系太需要嘅。咁而太太就见到个老公好似唔系太 care 或者太好嘅时候，咁就可能佢都唔系咁好啊，咁就冇乜表示啦。 系啦，同埋我个女性朋友咧，佢唔系一个好主动嘅人嚟嘅，即系佢唔会话主动话撩佢话今晚需要。咁通常佢都系谂住个老公，即系老公主动噶啦咁样，因为佢哋开始嘅时候都系通常都男方主動。咁耐咗之后咧，就开始模糊咗呢个性嘅生活咁样。 啊，久而久之就大家都 系 淡淡下就冇咗呢样嘢。 但系咁，有冇问过佢觉得唔满意系佢？譬如依家一个月系几多次咁，但系佢觉得满意又 系佢当中佢同啲即系一围内咁讲咧，就会话一季季啦，我哋咁样啦。但系当我同佢即系深入倾嘅时候，其实佢哋系可能一年都冇一两次咁样嘅， 即 系系严重到咁样嘅。 佢哋系已经系结咗婚 嘅，系结咗婚。咁有时佢会话我老公作好忙啊，就会咗冇喂就真冇乜点机会见到。 喂，其实个太太会唔会怀疑个老公其实会有婚外情啊，或者有外遇啊？ 佢曾经有怀疑过嘅。咁但系 唔系 ，sorry， 咁依家佢哋究竟系咩年龄层嚟？ 我女性朋友咧就系35岁，咁我佢老公就接近40噶啦。 喂，但系呢两个年龄层咧，其实系应该双方都好需要 嘅。系啊系啊，所以就系觉得好奇怪咯。 其实咁样系好唔健康 嘅。好唔健康啊！咁系啦，咁嘅事情发展点解会有难题咧？就系近排咧，我个女性朋友咧就认识咗一个男士。 嗯哼。 咁咧，那个男士咧就系做一啲设计嘅，即系室内设计嘅。咁因为我女性朋友咧，其实佢系即系普通一个 sales 仔嚟嘅啫。 嗯哼。 咁啊，佢认识点样去认识咧？佢就系朋友咁样介绍，就认识咗呢个男仔。咁佢第一眼就觉得呢个男仔好 sharp 啊，好有吸引力。 通常都系设计有关嘅外形， 咁佢外形啊，即系衣着方面都好有吸引力嘅。咁同埋佢好风趣嘅一个男仔。 哇！呢啲赢晒噶喎。 系啦，有个问题想问，啲人成日话卅几岁如狼似虎，大家咪同意咧？ 系啊， 即系觉得女人系三十几岁定系男人，两者都系咧。 女人是咩三十几是如狼似虎。 但点解呢其实咪同荷尔蒙呢定係。 或者我諗佢应该人生经验丰富咗咁佢识嘅嘢多咗嘅时候。 开始由唔识到开始步入慢慢去享受性爱所以就如 狼。又或者会唔会系咁諗啊即譬如因为觉得廿几岁唔稳定即係怕有啲咩事啦咁到三十几岁呢个年龄阶层其实可能喺呢个经济上已经系稳定㗎啦。咁随时。 即好多嘢佢都有啦。 ready, 随时可能有啲咩事有啲小朋友都唔 care 嘅时候咁对呢方面就可以更加大胆啦。即係已经唔諗咁多啦即係已经系可以忙。即係佢哋会停经㗎嘛。有 啲设计师好靓仔嘅设计师。 咁就开始呢就同佢熟络咗。咁会，因为咧嗰个男仔咧，其实佢系都几花 fit 嘅，即系通常啲女外形就咁听你都觉得啊，一定有女朋友啦咁样，咁但系佢冇固定女朋友嘅， 即系风流啊， 系啦，咁佢咧系玩啲咩咧？佢系好，佢又会识风帆啦，又会玩即系高尔夫球啦，即系呢啲。好多兴趣嘅男仔， 识带佢， 系啦，好多圈子嘅。 但佢系未婚嘅，而且冇女朋友， 冇佢讲就 固定 嘅。佢系点样称呼自己系 single 咯？咁样佢称呼自己 single。咁但系佢确实系好多女性朋友嘅。咁当然佢啲女性朋友中间佢有冇同佢有其他关系就唔知啦。咁总之好受欢迎呢个男仔咁样。咁啊，佢觉得佢好吸引力啊，咁样。咁啊，开始大家同佢来往，同佢两个成日出去啊。带佢周围玩啊，咁样，咁就开始发生感情咯。两个就无意中就，因为其实我嗰个朋友咧，就佢不嬲，佢十年之间咧，佢有曾经中意过其他人嘅，咁但系佢都因为个屋企，佢系有收埋咗自己嘅。 哦，即系佢系因为屋企关系，咁所以就收埋自己。 同埋我呢个女性朋友，其实佢都佢唔差嘅个条件，即系都样靓又身材正啊，啲衣着打扮啊， 所以 个 风帆，即系嗰个设计师亦都对佢有兴趣。 互相吸引啦， 互相吸引。 咁同埋佢人妻、啊。咁嗰、那个我唔知啦总之可能有另外一个吸引力嘅人妻即係出到 嚟。妻情意结 係啦可能有少少。咁发展到佢哋呢开始出去两个去旅行自己。 哇係 係啦。咁咧，佢點樣去令同佢老公講咧？就話去同啲同事去係出 trip 咁樣，咁、就同佢啲朋友話一齊同啲公司人有個旅 個活動、啊、 公司旅行咁樣。 但係覺得佢老公真係察覺唔到嘅。 佢老公係完全冇，因為佢老公咧係嗰啲可以話係即係我都認識佢老公嘅，佢真係一個事業型嘅男士嘅， 即係淨係掛自己做嘢 嘅。係因為佢嘅公司係去做生意嘅。咁呢就好多嗰啲即係佢成日都会屋企都係傾住个电话嚟去生活嗰啲人。 咁都系大忌嚟喎因为其实佢可能佢老公结咗婚已经系系缺乏沟通两个之间缺乏沟通同埋 都系㗎。 佢好少参与个太太一啲生活圈子或者社交活动。 但系你去见到佢哋两个出嚟呢就好恩爱嘅即係你唔觉佢哋有问题嘅。佢唔覺佢有問題，咁但係咧，佢哋中就因為我女性朋友，因為我同佢個女仔朋友都好熟，咁所以佢即係入邊佢哋嘅感情生活，其實我都清楚，都好清楚咯。咁、所以到佢話佢中意咗第二個嘅時候，我都覺得好驚訝啊！即係啊，點即係佢竟然都有一日，終於有一日佢都真係 有唔脱離到呢個 case， 應該係感覺上係模範夫妻嘅感覺，所以突然間你就發現佢。佢原来都系婚外情， 系都系会有，因为始终佢系最， 佢话系好诧异啊， 系啊，佢话始终佢觉得同老公，即系佢系好需要性嘅，其实我个女性朋友， 啊、但即系嗰性 系 当 然系啦，佢系好收埋自己嘅，但系佢系好表达到俾我，即系佢系完全喺我面前，佢会系会话俾我听啊，佢真系好想要嘅。 我最近听个 case 就同你相反，个男人就话自己老婆，但系佢就认为自己老婆系性冷感各样咯，咁佢就话。佢应该是想一个礼拜一次咁、就可能一个月都做唔到一次就变咗佢又要喺嗰啲交友 apps 嗰度咁样见到佢就同佢傾咗阵有类似一个 case, 你可以继续。 系咯，咁所以系咯，呢、這个年龄层嘅女性，我觉得系，即系我都明白，因为即系真系啊，哇！你讲到一年都冇一两次，仲要结咗婚都咁耐，咁啊 而家出现咗一个男仔，可以令到你嗰个欲望又翻翻嚟。咁咧，同埋佢哋嗱，当然佢哋去咗个旅行翻嚟咧，佢哋当然有发生过关系啦。 嗯， 咁啊翻咗嚟，咁啊继续 keep 住来往， 即系 keep 住继续有来往同埋有关系， 有关系嘅。咁咧，佢而家就问我啦。咁因为咧，佢话佢老公咧就呢排咧就。因为生意上咧就有少少失败， 嗯、 就即系多咗时间喺屋企，咁、嗯、佢就即系佢而家佢好烦咧一样嘢就系、是、啊，究竟我、哦、即系其实佢应该系拣一个啊俾到佢激情嘅人啦，定还是佢跟咗佢十几年嘅一个男人？喺佢即系最唔掂嘅时候离开佢啊，定点样咁样？即系佢而家系好苦恼呢样嘢咯。 即系佢好难抉择，究竟、啊。我要同一个人俾到激情嘅人一齐， 但其实佢冇抉择噶，因为那个设计师根本就冇叫佢， 系啊，其实冇嘅。咁但系因为佢因为我女性朋友咧，佢系好 即系自己内心喺度 struggle 紧，佢自己好想做选择。 冇错冇错，佢系非常之忐忑嘅，每日都佢觉得对唔住佢老公咯，即系成日都。 其实 但系佢又好忍唔住要揾佢嗰啲感觉咯，即系。 其实佢发生咗性行为就已经系。对唔住佢老公，已经系叫做婚外情。 咁所以佢就系理性同感性嗰个方面，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好理性，佢觉得啊，系应该对翻佢老公好咧，因为咁多年感情咁样。但系佢系佢感性上咧，佢好想好挂住个男仔，成日都 系啦，因为个男人俾到激情， 俾到好浪漫。 我发现呢样嘢，如果喺男人身上咧，佢因为呢种内疚咧，所以佢时不时会买啲更加吸引嘅礼物俾自己个老婆嘅。大家就有冇留意过？即系有啲系，其实买 Tiffany 嗰啲咧，其实后系因为自己呢份愧疚嘅心。 嗯， 但其实反而女人已经 sense 到啦。咁假即系依家呢个 case 个男人，我哋就当佢 sense 唔到。但其实女人好多都 sense 到嘅。 女仔比较敏感啲嘅呢方面，其实确实。 即系其实你好难已经同异性去埋旅行，仲搞埋嘢，可以完全察觉嘅话、嗯 啊， 其实都几难。 系 女人嚟讲， 系真系好难。咁但系佢系咯，佢老公咧，因为生意失败咗啦，咁就突然间咧有一排又对佢好好咁样啦。 咁因为生意失败咗，所以要揾其他人去寄托， 跟住更加令到女性朋友更加唔安乐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啊，即系其实佢都需要我，只不过佢平时即系好多好多原因啦，帮佢解释啊。佢平时都系因为工作先唔理我啫，咁样。 系啦，佢都系想维系个家庭，咁但系住得好先咁努力。 无奈佢又已经认识咗一个咁好嘅男，即系佢对佢嚟讲咁有魅力， 初恋咁啦，系咪？ 咁有魅力嘅男人咁样， 喺性方面就达到佢嘅好满足噶。 系啦，咁如果系你哋点拣咧？阿奶色， 哇，系你突然间问我呢个问题，如果我俾我点拣啦？就即系咁，我自己咧，如果我去选择嘅话咧，我会跟翻我老公嘅。 吓。即系稳定，即系中意咁多年感情。 因为始终咧，人系一个有血性嘅动物嚟噶嘛。咁、其实在于我自己嘅立场咧，我就唔会去即系我会选择我老公咯，因为一齐咗咁耐啦，有感情啦。咁、你话激唔激情嗰啲？ 即系觉得即系一刹那啫， 系啦，一刹那，同埋我觉得，只不过我系冇同我老公沟通啫嘛。我相信，如果我同我老公沟通咗嘅话，而佢俾唔到呢种要求，即系我理想嘅满足唔到我嘅时候，咁我先再去可能考虑咁样咯。但系其实个女方都有责任咯，因为佢一直佢希望得到呢样嘢，但系佢冇同佢老公沟通。 系， 其实呢个系佢嘅问题。 嗯，确实系，即系沟通都好重要。即系佢冇讲佢自己想点，但系不嬲。一单方面去谂佢老公点样唔理佢， 你哋结婚其实大家两夫妻其实好多嘢系要互相沟通，要去坦白讲噶嘛，系咪先？ 包括性啊， 系咯，你收埋自己其实， 但系呢样嘢喺一啲即系可能喺中 传统 女性嘅系咯，即系好难出口啊。 咁如果你话传统女性咁，佢就唔应该去揾第三仔去满足佢嘅性， 有冇有啲矛盾啊？ 咪就系咯，根本就唔。 但佢哋呢啲老夫老妻咧，感觉上应该系磨合到磨合唔到，所以先会发生。 即係 已 經唔係 一朝一夕就話溝通已經可以解決。 佢都冇試過去磨合同埋嘗試溝通，因為佢開始講話佢唔知佢老公，即係佢覺得佢老公表現唔到佢好想要啊嘛。咁根本就冇溝通過， 所以就即係佢 即係若然係咯，你察覺到你老公，咦佢好似唔係咁好咁嘅，係咪咧？咁你會喺佢生活上睇到噶嘛？即係譬如如果佢 女性挑逗翻男性應該比較容易， 更加吸引係咪？同埋其實女性佢嗰、那個佢觀察力嗰個敏感度好高嘅，即係譬如你冇理由發察覺唔到你老公係需要定係唔需要噶嘛？同埋。即你明明那個女仔咧，其實 sense 嗰個大陸感好強噶，即你會 feel 到你個老公係中唔中意呢一樣嘢噶嘛，同埋你識咗咁耐成十年，你冇你喺了解過程裏邊，你 咁但係如果個男仔即係可能即係哇一翻工一放工就翻到嚟瞓覺咁樣。 唔係話佢其實 大家係咪生意失敗？ 係啦，唔係話佢事業上，可能事業上個男性因為可能受啲壓力啦，咁影響到性慾咧係唔同，係有呢個機會嘅。咁但係我覺得作為一個老婆一個妻子，你希望得到啲咩，你咪直接同你老公講咯。咁但係佢連溝通都冇溝通過喎。係啊，所以你話咩傳統觀念，其實我覺得唔成立咯呢一樣嘢。如果傳統觀念，佢更加要跟佢老公啦。即系嫁猪随猪，嫁狗随狗啊嘛，系咪先？ 唔系，对于嗱，我依家我个理智立场，其实佢系冇需要选择嘅。第一，嗰、那个 designer 根本冇话要将佢确定成为自己的女朋友。第一，佢冇选择。第二，佢即系 struggle 紧，跟唔跟翻佢老公。但如果假设佢揀咗 designer， 咁佢同 designer 表白咗，个 designer 冇话揀佢，佢自然会翻去老公身边，即系佢根本就冇选择。 呢个 即 系 佢自己，佢自己喺度愧疚啫嘛，咁就系。 系啊系，即系佢内心其实系挣扎紧嘅。咁其实都去到呢、這个即系阶段咧，我谂佢都其实都应该系跟翻老公噶啦。 咪通常呢个情节， 只不过点样甩到嗰个设计师， 系佢自己忍唔忍得住， 忍唔忍得住，放唔放弃到呢段感情咧？咁个设计师其实。以即系我角度啦，系逆来顺受，即系你嚟咪我咪一齐咯。 即系或者可以视佢系一个 SP 对象，系啦系啦，就话你又有需要又有需要，大家啱啱时间 其中一个啦， 系啦，你即系其中一个啫。 其实佢自己个女仔都心知，我谂，即系佢都会 系 有谂到。 之后如果有啲细节位发现到个老公。点样真系爱自己？嗰、那个而嗰个设计师，我只系表现到性欲嗰个层面嘅爱之后，就会甩到咯。我估 咁可能咪同埋佢上一次性欲方面咧，佢都系氹得好开心嘅。佢 但通常呢种人系会 keep 住落去，顶多系一再系咁就换咗个设计师，跟住又发现咗另一个，再同另一个一齐。其实我觉得有啲 系，其实系嚟咗一次就可能已经 keep 住想有第二段感情咁样。 即可能对性开咗窍之后啦，或者 enjoy 咗之后。 系啊，即系有时呢啲， 即系我又觉得好庆幸咧，即系嗰个你朋友个老公咧冇察觉到啦。若然 察 觉到嘅时候， 晴天霹靂啊！對你嚟講， 係啊，因為其實 咁努力工作，你個衰婆走去， 係啊，因為其實男人面對如果分開嘅時候，會覺得呢件事好可恥， 比女仔更加接受唔到啲。 係啊，因為佢哋會覺得哇，好羞家，點解我維繫我連一個婚姻都維繫唔到啊？跟住又可能會覺得即係佢會收埋，更加會收埋自己，話啊，我唔可以俾人知啊，我驚會俾人笑啊，咁樣 一定 即係一定係會令到個男性有咁大嘅影響咯，同埋。如果啲男性即係比較激進啲嘅，即係如果知道咗個反應好激進，可能會自殘啦， 係啊，會打翻個女人， 睇唔開，可能睇唔開去 輪上慘劇 輕身啊咁樣啦， 會 跟又或者係會懟冧個女人啦， 即所有 甚至懟冧第三者，即係你做咩勾我老婆啊？即係你明唔明啊？你知有時男性 嗰啲偏激嘅嘢諗係 啦，你以為佢即係你以為佢啊可能控制到男性好似好理性咁，實質上如果佢要爆起上嚟嘅時候，佢嗰個情緒。 即系可以一发不可收拾。 系啦，冇错，系好危险嘅呢件事。 所以我亦都劝佢小心咁处理呢件事咯。因为即系咁多年感情，其实我都唔想去咁样放弃。同埋佢即系唔好讲性先啦，其实佢老公咧各方面都系满足到佢嘅，即系物质上啊或者一啲生活上嘅嘢咧，其实都满足到佢。所以 佢都 好幸福嘅，系 贪心 啦，所以。 我又好理解啲女性其实点解会有婚外情，因为有阵时候譬如佢喺佢老公身上搵唔到啲嘢嘅时候，佢哋可能咁啱撞到一个人係佢一直追求緊嗰类型嘅嘢囉，可能佢追求緊性，咁佢第二个人又俾到佢，咁佢咪 因为新鲜感就会跟咗呢个人。 会啊会，所以即系奉劝大家啊，有老公嘅就真系好珍惜啦。 安分守己，即系做人男男女都好，都唔好咁贪心啦。即系知足就常乐嘅咁。 即系首先系要你要。了解对方的感受，即如果你做同样的事，你知道了你的感受是不是承受得住，如果你自己承受不住你自己去做这件事的话，是很可耻的。 是啦，即是要抱住 同你心那个态度。 即一个人愿意同你结婚，即是说你会走一生一世的。即是你对一个一生一世的人竟然做出啲咁嘅事，系咯，即系点解人哋拣你咧？ 冇错冇错，好啦，咁我哋休息一下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 我哋下一节再倾， 同你 friend 沟通下先。 好，拜拜。